你叫什么？ 我叫天空小仔。 我今天很高兴，用英语怎么说？ I'm very happy.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下一句， 欲穷千里目。 作者是谁？ 唐代文学家王之涣。 介绍一下他。 王之涣，688。 天空小仔，我想听故事。 欢迎收听凯叔讲故事。凯叔今天给你讲故事。 二级逻辑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像一阵风掠过我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No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所有关于夏天的记忆都离不开享受，大汗淋漓时快速喝杯冰水，外出回到家打开空调吹吹冷风，天亮的早用运动开启活动的一天。可是你舒服了，身体可不答应。如果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外出呢，最好是戴上太阳镜、帽子或者是打遮阳伞。尤其现在是处于北京这么热的天，太阳镜颜色呢要以茶色、淡绿色，防紫外线效果最佳。建议室内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5度，肩背部不要直对着空调。如果温度不能自行调节，可以在肩上搭个披肩。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想念是沙飘过泪挥洒，别带我轻抚你的发，你的脸颊我远远牵挂，它不曾被岁月淡化，想着你模样让人黯然神伤，我离开你身旁以为能

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为何上天要我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你口口声声嚷着想要结婚，嚷着对方条件还不错，嚷着你年纪不小了，等不起了，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始终相信有那种美好的爱情存在，因为我们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因为无论我们看过了多少离散分别，我们都要相信并且坚信这个世界上永远有非常非常多美好的爱情存在。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只有你相信这样的美好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住时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 beautiful。生的美丽，这个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最近看到一条微博，说是深圳的一家快餐店招呼了一位老伯伯，这位老伯呢点了一道鱼香茄子菜和一瓶酒。当老伯吃完菜后便不高兴了，于是就和快餐店老板理论，为什么鱼香茄子没有鱼呢？对于老伯这样的疑问，快餐店老板自然是很无语了，但同时呢也向老伯解释了鱼香茄子本来就是没有鱼的。最后老伯走之前付了酒钱，却没付菜钱。于是呢众网友热评，看完这条新闻啊，夫妻被骗，表示压力很大，老婆饼里没有老婆，蚂蚁上树没有蚂蚁，过桥米线呢决定今后只能在桥上营业了。那么关于大家平时吃的菜，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闹出什么笑话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 我唱

菌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小雨，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梦想就好像平淡生活的爆炸糖，它让你充满干劲，内心充满火热，想到它你的双眼都在发光。这首水手呢，也是为了所有勇敢追梦的人所写的歌曲，歌词唱出了青年人追求梦想的心情，打动了许多人的心，给予许多人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有梦想的人最酷了。 一直

张杰在微博里写到这样一句话：当你尚在年少，你忍的痛，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到最后都变成光，照亮你的路。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我们可能遇见太多无以言说的残酷，但重要的是我们都不认输。希望我们别忘记聚光灯之下的路，也希望我们在这路上走出自己的风度。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等待，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主持人汪涵， 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的去做你认为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